白夜，六子，你们怎么样？ 安宗摸瞎喊道，突然感觉撞到一个人。安宗以为是白毅，就紧张地抓着他的肩膀，一抓才发现这个人不是白毅，而且他浑身湿透了，像刚刚从河里爬上来一样。安宗连忙倒退，突然撞到凳子，整个人跌倒在地上。慢慢的，安宗的眼睛习惯了黑暗，他盯着窗户边上的那个人看。他穿着一身宽大的袍子，伸着手像是想要问安宗要东西似的。安宗马上意识到他很可能是要那块御剑阁。安宗的身体突然一下子被人抱住，往后一拉，整个人就倒在身后的人怀里。安宗回头一看，发现是白毅，心里安心了些。安宗颤抖地指着那个站在窗口的人， 他想要拿回那块御剑阁。 六子早就躲到桌子底下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而原本在桌子上的御剑阁却不见了。 难道水猴子没有把御剑阁叼走？ 此时，听见身后的白毅低声说：“ 东西在我手上，放心吧。” 哎呀，还不如东西还给他们呢，在我们手上更不得安宁了。 那人一直保持着伸手的姿势，动也不动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肃杀的寒意。月光洒在他的身上，直接透了过来。白毅把他扶起来，那个人就像一个转动的假人一样，跟着他们的动作在转，他的手一直伸向他们，好像知道玉琪是在白毅手上一样。除了忌讳这个不知名的人之外，安宗更害怕那个窜进来的水猴子，不知道他躲在哪个暗处。因为白毅没有露出空门，所以他非常狡猾地躲在黑暗中伺机而动。安宗舔了舔嘴唇，开口问：“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 声音干涩的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怪人依然一动不动，也没有回答。安宗从他身上感到一种冷傲的气度。身后的白毅呼吸十分深，感觉得出他也很紧张。六子突然大叫一声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一样。安宗一看不好，水猴子见没办法对他们下手，居然转而跑去对付落单的六子。这些鬼东西实在是太狡猾了。六子像被什么东西掐住脖子一样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喊声。 不好，六子再下去危险了，要不把东西给他，求他放我们一条生路。 白毅思考片刻，一只手小心地护着安宗，另一只手把御剑阁抛出窗外。就听见六子传来一声惨叫，那个黑毛水猴子瞬间就飞出窗户，窗口的那个人居然也凭空消失了。三个人傻蹲在地上好长一段时间，直到门口有人来敲门才回过神来。安宗打开门，发现是旅馆老板。他说这里的总电闸不知道被谁给关了，所以才会造成停电。听见他们这里有动静，就过来看了看。说完，屋子里又亮了起来。除了倒地的凳子，就看见六子捂着脖子死命吸气。安宗连忙向一脸惊讶的老板解释， 啊，我这个朋友小时候出了点意外，遇到突然停电就会恐慌发作，心理疾病，没事的。 老板听了解释，也点头问道：“ 啊，这样啊，实在对不住，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很抱歉。要不要送你这位朋友去医院呢？”“ 嗯，不必了，他安静一会儿就恢复了，你去忙吧，这里没大事。” 老板不放心的朝六子看了一眼，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安宗马上关上房门，对白毅说：“ 那个东西拿到了玉块，他不会再回来了吧？” 六子有些缓过来了，他瘫在凳子上，捂着胸口说：“ 是啊，还他就是了。那么横得出，这东西拿回去也是个凶物呀。” 白毅沉默地看着他们，过一会儿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 我没把东西还给他。” 两人一听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 六子急得声音都抖了。 哎呦，我的大哥呀，你干嘛非要留着这个要命的东西呢？平时也没看出你是一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啊。 安宗打断六子的鬼吼，因为他知道白毅那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他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， 老白，你干嘛要留这个东西啊？它对我们的重要性不大呀。 白毅从裤兜里掏出那块御剑阁， 如果现在把东西还回去，不出三天我们都得死在这里，谁也跑不掉，留着这个东西才有生机。 被白毅这么一说，安宗才想到， 那个人的确不太会让我们活下去，那他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去湖西那块地方？那个孩子为什么会被水猴子勾下水？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孩子是第一个拿到这块御剑阁的人，他没有活下去，第二个发现御剑阁的我就成了水猴子追杀的目标。那个人要保住古剑只有封锁消息，而我们活着就是危险，保守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三个人永远闭嘴，死人是不会走漏消息的。还好他思考周到，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威胁慌了手脚，否则我们把唯一的保命符交出去，接下来只有等死的份了。 六子终于也明白了轻重，他哀叹一声， 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等他再来个回马枪吧？你既然没把东西给他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 白毅抬头看着窗外的湖面说， 那我们就去和他谈条件。 三个人一夜都没睡觉，六子紧紧握住他师父给的入门开光古玉，念了一晚上经。安宗守在窗户边，用衣架子把窗户卡死，以防水猴子开窗而入。安宗感觉这些水猴子都拥有人类的智商，他们只是化为水鬼的死灵。既然如此，破窗而入这样的手法也不是不会用。倒是白毅，一个晚上都在摸那块御剑阁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中。六子几次喊他，他都没有听到。他向六子摆了摆手，意思是别打扰白毅思考。现在他们能够依靠的，除了御剑阁和白毅的脑瓜子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一夜无眠，东方渐白，月亮洒完它最后一丝光华，被耀目的日光所取代。光照得有些刺眼，安宗撑起身体摸了摸脑袋。 原来我没熬住守到最后，居然睡着了。 身上盖着白衣的外套，他还在看那块古玉，眼睛里有些血丝，估计一晚上都没有合过眼。六子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衣服都没脱，手里死死地攥着那块开光玉，发出打雷般的呼噜声。安宗扭了扭脖子，走到白毅旁边。 怎么样，有办法了没？ 白毅看他已经醒了，便拿回自己的外套，摸摸脸说， 看来要解决就只有再去湖边一次，至于这玉还是得还他，不过我们必须让他留下不再害我们的承诺，否则指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溺死在自家洗脸盆里了。 他们并非一定要这块东西，反正对安宗来说，整件事就是一次倒霉的邂逅，安宗宁可没来过这里。念及此，安宗朝带他们来这里的罪魁祸首瞥了一眼。白毅继续说， 我现在的办法都是猜测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，能成功的几率估计只有对半开。我想这事儿我一个人去解决，你和六子先回城。如果 我不回去，我留下来帮你。六子这小子太怕事了，让他回去好了。你小子又开始犯个人英雄主义毛病了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既然有危险，那么就更应该需要帮手。再说回去事情就没了吗？如果你失败了，我依然得淹死在自家洗脸盆里。 这次我不敢保证能不能保护你，万一出事了，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？ 这小子把我当几岁的小孩子吗？你别烦，你小子嫌我没能力就直说，你以为我不想跑啊？问题是如果你这里失败了，我能跑哪儿去啊？ 午夜凶铃看过没有？哪一个是逃掉了？ 白毅耸耸肩膀，貌似觉得安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，做了片刻思想斗争后说， 那倒也是，你留下吧，但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。 安宗点头答应了。